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附近要建疫苗厂，居民担心存在危险品泄漏风险， 就谁也不敢打保票说就在这儿永远也不会泄漏，永远也不会出事。 工地通宵施工，居民不堪其扰。城市快速发展，还需妥善处理施工扰民问题。 声音特别大，孩子半夜都被吵哭了，你通宵没有点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两年前在大兴区瀛海镇买了房子，明年即将交房。然而最近他们得知小区附近要建一个疫苗厂，由于疫苗厂的选址距离学校、食品厂和居民区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这让大家十分担忧。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居民们所说的疫苗厂的建设用地位于南五环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银昌街与银祥路交叉口西南侧。方先生指着这块空地告诉记者， 我们的房子就在前面，就那儿呢， 800米以内， 然后它离学校是更近的。我们最担心的有可能是小孩以后过来上学的话，这个厂是不是会对学校有影响。好多个居民区夹着一个疫苗厂，我们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质疑的。 为核实情况，记者首先拨打了爱美疫苗官网显示的联系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瀛海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镇里领导也是请那个开发商啊约谈过他们几回。首先就是说疫苗厂距离没有一个规定，离这个居民楼或者学校多远，他们这个标准是完全合规的。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了爱美疫苗厂项目目前的审批进度。 用地规划许可审批下来了，是经开区的，人家已经把这个干红章的文件 PDF 已经给我们扫出来了，扫出来以后等到他们这个商审过了以后会公示一些东西。 那周边居民对于疫苗厂的顾虑与担忧又该如何化解呢？瀛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转述了爱美公司针对污染物排放等安全问题的答复。 他说他们这个疫苗是给自己建排放池，专车运输这个废液然后去排放。 然而居民们的顾虑与担忧并没有就此打消。方先生说， 就谁也不敢打保票说这个就在这儿永远也不会泄漏，永远也不会出事。 对此瀛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说你们一定要找权威的专家来给大家解答，他们后期会组织这个听证会之类的，一定会请咱们居民啊过去听的。 记者也就此事询问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他表示， 这个要看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评里头应该有周围居民公众的意见，就公众的意见要作为主管部门在审批的时候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内容。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通运街道紫云园的蔡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距离紫云园小区不足100米的地方有一个施工工地，近一个月来经常夜间通宵施工， 就是晚上一直在施工，而且咚咚的声音特别大，就是我们邻居群里大家都反映孩子半夜都被吵哭了，你通宵没有点。 蔡女士告诉记者，属地执法部门也曾对施工单位进行过处罚，但夜间通宵施工的情况还是屡禁不止。 他们去处罚了，现场核实了，但是呢，没有权利要求施工队停止。 根据蔡女士的说法，记者联系到属地通运街道办事处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人立案了，也罚过几回了。对于我们属地来说，这执法队来说，只有处罚权，行政主管在他主管部门住建委。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施工方正在建设的是通州的一所小学。由于工期要求和北京市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规定，目前施工方只能在11点以后进行作业。

来间接的参与北交所的市场投资。这样的话呢，可以规避风险，可以不用操心，可以呢间接的分享专业投资的优势，分享专业服务的红利。那么未来北交所呀，机构投资者应该占主导地位啊，我们可以借鉴沪深交易所的经验。当然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也主要是以机构投资者占主导，所以未来这种基金啊，随着市场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 看来选择以投资基金的方式参与北交所的股市交易呢，对于知识储备和时间精力相对缺乏的股民来说啊，还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不过我们还是再次要强调那句老话哈，没有稳赚不赔的股市交易，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到京城京市，我们来说说从本月17号首都严格禁返京政策以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配合。北京警方昨夜今晨呢，就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啊，也做出了一一解答。我们知道有不少人住在环京地区，经常需要进京工作、学习和生活，那也就是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又应该如何被认定呢？ 据了解，北京健康宝内标注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的功能即将上线，没有被纳入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以在进京时间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认定入库。 居住证明可以为户籍资料、房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居村委会的居住证明等，能够证明本人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之一就可以。那么工作证明呢，需要由所在单位来出具。 相关证明材料现场登记之后，警方将在24小时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纳入通勤人员数据库管理。对于在北京或环京地区居住、往返两地上学的学生和接送学生的家长，参照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查验标准执行。 在北京市居住的群众在市域内活动通行检查站的时候，检查没有发现14天内市域外形成的，不需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身份证、居住卡后即可通行。 对出京接送乘客后及返京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可以凭接单证明、高速路票等能够证明行程的相关资料或者是记录，通行检查站时可免予检查核酸检测的证明。车内乘客按照现行进返京人员政策进行查验。 此外啊，对生活物资和应急保障车辆等开通绿色通道，快检快放，提高通行效率。公路检查站进返京管理是防范疫情传播风险的重要环节，关系首都疫情防控大局，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广大群众在提交证明材料的时候，务必确保真实有效，杜绝安全漏洞，共筑抗疫屏障。 再来看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前两天印发实施了2021至2022年北京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了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从今年12月1号起，北京市将实施3项重点政策，分别是执行京6B车用的汽柴油的标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10%到30%。 实施非道路机械国四排放标准，增加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求，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的范围，扩大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3种禁用类型。 据统计，通过攻坚行动，与2016至2017年的同期相比，2020至2021年的秋冬季，北京市 PM2.5 浓度下降了1/2，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0%以上，极大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蓝天获得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公务员的报考。2022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昨晚结束了网上报名。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联合会组联岗职位稳居竞争比的第一位，达到了264比1。 据统计，这次招录共涉及4266个职位，其中包括北京市纪检委纪检监察岗、市委办公厅财务管理岗等普通职位3923个，面向大学生士兵职位244个，面向残疾人职位18个。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法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双河教育矫治所等特殊职位81个。 那么北京市公安局成为了最热门的单位，一共招考484人，目前呢过审人数已经达到了10283人，平均竞争比达到了21:1。而西城区委组织部共招考20人，1283人过审，平均竞争比为64: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京城京市，下面进入国内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内蒙古、北京、辽宁等多地通报快递包裹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昨天通报4件快递内件物品呢及物品的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经疾控中心研判，风险较低，涉及相关人员核酸检测也都为阴性。 此外，北京市海淀区和辽宁铁岭市鄞州区分别在15号和17号也都通报了类似事件，经检测涉及密接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结果也都为阴性。 对此呢，国家邮政局18号发布相关的紧急通知，明确个人交寄零散进口货品的时候呢，如果不能提供相关安全证明并做内件消毒处理的，企业不得收寄。 来自国家发改委昨天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格年内第4次下调，此前几次调价为4连涨1搁浅。那么下调之后呢，按照一般家用汽车的油箱50升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3块5毛钱。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聘月的活动。教育部今天将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将持续推出系列专场招聘会、供需对接大会、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3大系列活动，来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校园招聘月期间，教育部将举办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网络对接大会，届时将发布306家企业申报的3000多个就业育人项目，同时举办全国中小企业人才供需对接会活动，邀请超过3000家中小企业和500所以上的高校参加，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部分省份对于多生孩子的家庭给予补助。来自安徽省昨天的消息，安徽省13届人大常委会16号第13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其中就特别提到啊，将会对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给予补助。 值得关注的是，在奖励与社会保障方面，条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结婚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10天，婚假期间其享有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那么对于符合这一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呢，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 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的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对这个鼓励2孩3孩多生育啊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观察。那还是国内方面啊，再来关注热点新闻的回应。来自上海的消息，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昨天就长宁区的部分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内容不适当一事做出了回应，已经要求停止这项调查问卷工作。 前几天啊，长宁区部分学校呢，对4、5年级的小学生做了一次线上的心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长达200道题，然而其中竟有将近40道题都是仅仅围绕与自杀相关的内容，有家长质疑问卷的诱导性强，担心伤害孩子的心理。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纪念币的发行。中国人民银行18号发行了2022年中国虎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金银纪念币共1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8枚、银质纪念币5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从币形上看呢，这套纪念币共有圆形、长方形、扇形、梅花形等多种外形。币值最高的是10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为金质币，面值为10万元，成色为999黄金，那么 最大的发行量呢是18枚，价格最便宜的是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金质币，含纯银15克，面额为5元，最大发行量30万枚。 好了，以上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嗯，我们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白天整个这个天气怎么样呢？ 好的，目前呢从卫星云图来看，今天空中呢还是有云的影响，所以今天白天呢会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由于地面气压场比较弱，风力也不大，相比昨天呢这个气温变化不会很明显。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4.3度，出现在6点55分，目前呢城区的气温普遍是在3度到5度多，预计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可以在10度上下，和昨天差不多，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和安排户外活动的。那么今天夜间短时间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有轻雾或雾，明天早晨冷空气刺激向东开始影响之后呢，这个能见度就会明显的改善。另外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是在0度上下。今天天气是这样。 那么下周整体这个天气走势如何呢？赵工， 下周呢是这样，就是在周日的呢我们会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地区。那周日的这个白天呢北风是最明显的，周日白天这个平均风力可以在达到四到五级，那平原地区的阵风风力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山区的阵风呢可以达到8到10级，所以这个风呢还是很明显的。这个大风的影响呢预计会持续到下周一，这个大风带来的这个影响之后还有这个气温的这个明显下降。那这周日这个气温呢由于风扰动的作用呢下降幅度还不是很明显，周日的最高气温是8度，最低气温是-2度，但气温降温比较明显的是在下周一，也就是22号，会是下周最冷的一天。那么这一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4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预计可以下降到-5度上下。同时呢下周一白天还有4级左右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周一的这个风寒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体感会十分的寒冷，大家要注意这个防风保暖。那么下周二的话开始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就会减弱了，风力也会减弱到2、3级，气温就会开始缓慢的回升。但是呢23号这个仍然是在冷气团的影响下，所以23号夜间的这个最低气温呢还是比较低，会在-4度左右。那气温比较平稳回升呢主要是在24号到28号，这个期间呢白天最高气温是在7到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3度到-1度。所以总的来看呢下周的天空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需要注意的就是下周一白天风大天寒，并且下周一到下周三这三天呢早晨前后这个体感都会很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天气就这样。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再见。 再见。 好，感谢赵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的天气，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登山气象指数，山区能见度还可以啊，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三天呢没有降雨，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是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过不去，与绝大多数国家遵守的铁规过不去，最终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我们正告立陶宛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决定，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到黑。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妄图挟洋谋独，是打错了算盘，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副秘史奈恩18号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3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的代表参会。 会议中，双方就近期中印边境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意巩固既有脱离接触成果，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协议协定和达成的有关共识，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也做出了表态。 双方表示，按照两国外长杜商别会晤共识精神，继续努力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争取尽快从应急处置向常态化管控转变。双方就近期中印边境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意巩固既有脱离接触成果，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协议协定和达成的有关共识，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对话沟通，积极筹备第14轮军长级会谈，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做出努力。 那么印度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也表示说啊，印中在当天举行的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中，就边境地区局势进行了坦率且深入的讨论，同时审视了双方于10月10号举行的第13轮军长级会谈后的局势发展。虽然印中双方在会谈后显现出一些分歧，但18号的会议表明双方继续解决问题的决心。 德国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巴尔茨当地时间18号在法兰克福表示，当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在讨论引入数字货币的问题，中国央行已经在这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就像历史上中国使用纸币几个世纪之后，纸币才在欧洲开始流通一样。 今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启动数字欧元项目，并开展为期2年的相关调查研究。德国央行作为欧元系统成员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呢，数字人民币试点正在中国加速推进。 巴尔茨表示，围绕数字货币的利弊，德中两国央行进行了深入便捷的交流。他表示，竞争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但竞争只是促进创新的一种方式，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交流。 竞争和交流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因多样性而存在。巴尔茨认为，通过竞争和交流推动创新，应尊重不同的方法和偏好。 时隔4年，中日韩美日韩三国当地时间17号在华盛顿举行副部长级外交磋商，这被美国视作加强并展示其亚太盟友体系的机会。会晤中谈了不少与中国有关的议题。 然而这场盟友秀因为韩日在独岛日本称主岛上的争吵，最终呢是尴尬收场。当天日韩官员缺席计划中的三方联合新闻发布会，留下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独自现身。 据报道，韩日之间矛盾很多，且看不出短期内调和的可能性，而美韩之间也有不少分歧。文在寅政府力推发表半岛中展宣言，美方却态度消极。 同时呢，韩方表示正努力与中国形成良好关系，竟遭到美前高官批评和警告。一场盟友秀变成了分歧曝光台，美国拉盟友打压中国的算盘恐怕没那么如意。 日本法务省官员前几天披露，负责移民事务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打算最快明年起允许所有有资格获得特定技能工人的签证的外籍蓝领有机会永久的居留日本，以期解决多个行业用工荒的难题。据报道，这将意味着日本移民政策将有重大转变。 日本新移民法2019年4月生效，向14个行业具有特定技能和经验的外籍工人打开大门。依据现行特定技能工人签证规定，只有建筑业和造船业具有熟练技能的外籍员工续签次数不受限制，建筑业、造船业普通水平外籍员工、农业、医护等行业的外籍员工的签证有效期最长为5年，且不得携配偶和子女前往日本。 日本原先期望新移民法在五年内能够吸引大约34.5万名特定技能工人，但官方的数据显示，去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前，这类外籍劳工赴日的人数每个月只有3000人左右。 日本的一向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移民都属于禁忌的议题。然而日本因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面临劳动力短缺，急需开放国门。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昨天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两天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时表示，乌克兰愿意降低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向欧盟输送天然气的过境费，以帮助应对欧洲的能源危机，并提供地下存储设施用于储存这些战略的油气。 2019年12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协议，继续利用乌克兰的输气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盟。根据这份协议，五年内乌克兰将从俄罗斯获得超过70亿美元的天然气过境费。 据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供了总额21.1亿美元的天然气过境运输服务，俄罗斯天然气过境量为558亿立方米。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美国，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4月的12个月内，美国药物过量致死人数首次超过10万人，同比增长了28.5%。 据估算，全美实际上有100,306人死于药物过量，相当于每5分钟就有一人死亡。其中超过7.5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由以芬太尼居多。另外，死于甲基苯丙胺等兴奋的剂以及处方类止痛药等天然或半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以及可卡因的人数也在上升。 那么从地域上来看，美国50个州当中只有4个州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同比没有上升。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是同比涨幅最大的3个州，涨幅分别达到了70%、62%和55%。 依据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去年4月至今4个月间的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呢，超过了同期车祸致死的人数，也高于枪支犯罪、流感、肺炎同期致死的人数，接近糖尿病致死人数。而糖尿病是美国人目前的第7大死因。 专家认为，美国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增加，主要原因呢，包括更具危险性的毒品在街头泛滥，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了人们接受药物成瘾治疗。 美国政府呼吁国会批准超过100亿美元资金用于针对药物成瘾的治疗和阻断项目。白宫还呼吁各州立法，以便人们更容易获得纳诺酮这种有助于应对阿片类药物过量的问题的药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旅游文化资讯。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这边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不该去呢。 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兄弟，赶紧把马车传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我们带您先来关注一下天安门广场。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通告，为了进一步营造天安门广场良好的参观环境和游览秩序，天安门广场呢将会从12月15号起实施预约参观措施，散客和旅游团需要提前预约方可进入到广场区域。预约参观措施实施后，不会影响行人通行。 预约分为升旗、上午、下午、降旗四个时段，游客可以通过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时间 APP、 京城之约小程序，或者是登录天安门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天安门广场预约服务专栏，预约未来10天内的参观游览。 这里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啊，实施预约参观后呢，天安门广场依然是免费参观的，现阶段呢不限定预约总量，请广大游客错峰预约，合理安排出游。 同时，已预约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山公园、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天安门地区开放单位的游客，只需要向现场的查验人员出示该预约记录即可，无需再预约天安门广场。反之，天安门广场预约不能代替以上的景点预约。 那么如果您没有按当日预约时段到达天安门广场的，需要向现场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由工作人员核实预约信息之后方可进入广场参观。为了更好引导错峰参观游览，五一、十一等重要节假日应按照当日预约时段参观游览。 游客离开天安门广场后要再次进入的，如参观时间仍然在预约时段内，不需要重新预约。如果仍然需要接受核验之后才能够再次的进入广场参观。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文馆。根据现阶段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北京天文馆决定将于今天起正式恢复开放。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天文馆剧场目前的依旧是暂缓开放的状态。 天文馆具体的开放时间为周三到周日早9点到晚4点半，观众可以提前通过北京天文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购买3天内包含当日的门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资讯，我们先带您关注一个展览啊。自然界当中呢，不少植物在美丽的外表之下，其实啊，有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可怕的毒素。那么对此呢，北京自然博物馆特立独行揭秘有毒植物展览近日开幕了。展览重点介绍了像断肠草、罂粟等40多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有毒植物。展览展期将持续到12月12号，公众可以免费参观。 展览的策展人、北京自然博物馆科学研究部副研究员刘海明表示，植物的毒性啊，大概分成了几类，有的是根有毒，有的是茎有毒，还有的是整株植物都有毒。这个展览的主旨呢，就是科普知识，帮大家识别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安全。现场展出的40多种植物，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事都不要触碰。 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展览当中，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展板和丰富的植物标本，还配以动画视频和互动多媒体的游戏，从而能够帮助儿童观众丰富科学知识，提高辨别植物能力的毒物能力的能力啊，这个更好的理解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这样一个理念。 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2021年时值歌剧巨匠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在歌剧界啊，有这么一句话，要是 那就是了解了威尔第可以在游吟诗人里面寻找线索。那为此呢，国家大剧院也是特别策划推出了乘着金色的翅膀纪念威尔第音乐会和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的联袂演出。那其中游吟诗人将在11月27号到28号和观众见面。 我们也具体介绍一下歌剧游吟诗人，这是威尔第中期的三大杰作之一。这部剧目呢，发生在15世纪的西班牙，讲述了一个交织着爱情、亲情与复仇的故事，表达出了作曲家对饱受贵族压迫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追求。其中著名的《柴堆上火焰熊熊》、他的微笑胜过星光等经典的唱段啊，是久唱不衰。 而这次音乐会版的歌剧《游吟诗人》呢，将由吕嘉指挥，携手国家大剧院歌剧院的演员队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共同演绎剧中的迷人旋律，再次动人的乐章呢，体现壮丽辉煌。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 我们再来关注演出。11月18号晚上，陈佩斯率领大道文化最新年度大戏《惊梦》登陆上海大剧院。据了解，继10月18号到11月21号在上海首演之后，《惊梦》还将在全国开启巡演。北京的戏迷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一下。 据了解，剧名《惊梦》脱胎于著名的昆曲《游园惊梦》，而《游园惊梦》作为戏核贯穿整部剧的始终。值得一提的是，戏中戏《白毛女》的致敬经典则是完全在观众的意料之外。陈佩斯更是亲自演绎了黄世仁向父亲陈强致敬，陈大愚也是第一次和父亲陈佩斯同台，在剧中贡献了精彩的表演。此外，刘天池时隔近20年重返话剧舞台，与陈佩斯搭档演夫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啊。昨天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届电影节的主要安排。据了解，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会在12月21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自本届起，长春电影节周期会由2年一届调整为1年一届。本届电影节特色关键词为百年摇篮冰雪。 据介绍，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最高奖为金鹿奖，下设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 那么昨天晚间，由孟京辉导演、黄渤、袁泉主演，根据作家余华小说改编的2012版话剧《活着》正式上线 B 站，观众在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并关注孟京辉在剧场即可观看。 2012年，孟京辉导演将《活着》搬上话剧舞台，由黄渤和袁泉主演，轰动全国。专业人士评价说，孟京辉用先锋戏剧的各种手段，在余华传统意义的叙事结构里画龙点睛，穿梭自如，为文学名著的改编提供了话剧范本。 此外呢，孟氏美学还使得话剧《活着》既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扎实力量，又散发着超现实色彩的独特气质，而且和小说一样都具体落实到一个个人物的心灵史，关注的重心不是历史、社会或者外在的任何东西，而是人的本身，其中蕴含着许多深刻的东方生命哲学。 昨天电影《古董局中局》发布了海报，宣布重新定档12月3号，并将于12月2号开启超前点映。据了解，电影《古董局中局》由雷佳音、李现领衔主演，葛优特别主演。影片根据马伯庸的经典小说改编，以流失海外的国宝明堂玉佛头为线索，引出了一场惊天骗局。这部影片啊，原定于今年4月30号上映，可谓是吊足了影迷的胃口。 文化方面，我们最后再转向一下体坛。昨天呢，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式开赛了。经过资格赛的激烈角逐啊，来自17个国家的约110名运动员闯入了世界杯。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成功晋级雪橇世界杯正赛。那这也是中国雪橇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资格，也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雪车雪橇项目一直被称为冰上 F1， 最快滑行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30公里以上。而这次雪橇世界杯是国际雪橇联合会2021-2022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比赛，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更是运动员为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橇项目获得配额的重要一站积分赛事。项目设置与北 京冬奥会一致。 那本次比赛期间呢，将进行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和雪橇团体接力这四个小项目的比赛。中国运动员将第一次以东道主的身份参赛，与外国运动员同场竞技。 好的，北京时间的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庄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25，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那现在呢，新冠疫情已经逐渐的被我们所了解熟悉了，但是去年初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病毒啊却是陌生又恐惧。而当时呢，有一群医护工作者、社区干部、社工志愿者冲锋在最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护卫着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两个这样的故事。 去年3月上旬，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几位医生紧急组建了临时的医疗小组，目的是救治一位生命垂危的新冠肺炎患者。由于这位患者病情迅速的恶化，参与救治的医生们经过协商，决定使用叶克膜辅助治疗。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刘冰就是医疗小组的其中一员。一起来听由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故事《剑胆琴心》。这个故事曾在2020年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从刚刚这段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到几位医生正在紧急组建临时医疗小组，目的是救治一位生命垂危的新冠肺炎患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位患者病情加速恶化，参与救治的医生们经过协商，决定使用人工肺辅助治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ECMO。 大多数病人经过半个月到将近20天的这个观察，很多人这个新冠病毒就开始转阴了，抗体也就出来了。而这个患者他的那个病毒持续是个阳性，我们中间反复监测过若干次都是阳性。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几次的肺部 CT 监测呢，他的这个病毒性肺炎的整个表现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吸收的过程，这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刚刚说话的这位医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刘冰。作为第一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的成员，刘冰从大年初一来到武汉之后，便一直随队参与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这次也作为这支临时医疗组的成员，参与了抢救的全过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刘医生的声音，一起来了解当天的情况。 这个病人是一个中年男性，只有47岁，虽然相对年轻嘛，但是他长期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一个病史，血脂也有异常，所以属于我们中年里边典型的这个高危人群，就是三高他占全了。而且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是很不在意的，很糟糕的。比如他的血糖就是餐后能都能到14-15，经常会到20。自己的有一只下肢的那个足部有那种我们叫肝性坏疽，就是一个严重糖尿病合并症的表现，所以他的基础病其实是蛮多的。 从刘医生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当天抢救的这名危重症患者只有47岁，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导致这名患者患有严重的三高及糖尿病，加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这名患者的情况一度不容乐观。 他的新冠肺炎持续的阳性并不是像大多数人逐渐逐渐就能转阴， 他我们也给了相应的激素治疗、免疫球蛋白的治疗，还有呼吸患者血浆的治疗，但是他这个病毒转移很困难，然后他那个肺部的感染的情况还在加重，然后我就看到我们那个医疗群里边就提到他的消息，就出看这个患者开始出现临床出现喘憋的症状。现在分析起来，我们反复分析过他很多次，可能就是第一肺炎的情况的加重，所以他那个呼吸窘迫的加重，等于他的从新冠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重症向危重症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由于他的这个基础的全身状况，糖尿病控制不好，全身血管条件很差，然后他心脏基础心功能也不好，就是他有个心衰的问题，就是他心衰加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他在病情恶化的那个时间，两个问题赶在一块儿。 1月8日，多巴酚两毫克的肾上腺素退成5张原粉。 抢救刚刚开始的时候，患者瞳孔已经散大，并且失去了自主呼吸，上呼吸机后血氧也仅仅达到了75。要知道，正常人血氧应该在95以上，这一数据相当于接近脑死亡的状态。临时医疗组立刻决定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确定使用 ECMO 进行治疗。 实际上是大概一个20多个小时的过程，他从突发的喘憋加重到我们开始给他抢救呢，也做了这个心肺复苏，然后也做了气管插管，但是气管插管之后，患者的这个指标呢，持续没有理想的一个改善。持续低氧时间的过久的话，它不光是死亡的问题，即使抢救过来，后期其他脏器都会受到不可逆的影响，尤其是大脑。所以我们在插管上呼吸机之后几个小时，看到的这个指数持续不改善，队里的那个专家组以及医院领导就集中讨论了这个病人。决定了给他用这个体外膜肺的治疗，就是所谓 ECMO 的治疗。 在经过一番紧急的治疗和手腕穿刺后，临时医疗组的成员们开始尝试建立患者和 ECMO 之间的血管通路，但是由于患者身体状况的原因，在尝试插入导管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下面用二十一是吧？ 对，下面用二十一。 好，来来，是加一点甘肃 的，加一点点甘肃的 钱。在这 种，我们通管的这个总是进去多少 呢？32。 检测 度 是多少？ 你的单 科 没单 上，出来了吗？等会屁股出来 没呢？还没， 再往上退，再出来一 个，转着看能不能进去吧。 这个 ECMO 需要有两个粗大的管路置入人体的血管，第一个是在大腿的我们叫股静脉这个血管置入，第二个是在患者是用右侧的颈内静脉置入。大腿的那个血管的那个我们用的那个管子大概直径接近1公分，那么这种置入管子从我们临床来讲是一个常规操作，但是呢由于 ECMO 管路的这种特殊性，那么它这种进入到血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长的。这个患者在植入大腿这个股静脉的路径过程之中呢，引导这个粗大的导管上行的这个导丝走的并不是很顺啊，因为像他从大腿根穿刺，那么他进入到这个盆腔，再进入腹腔，最终管子的这个末端要接近于心脏的这个心房的这个水平啊，就是所以要推进去40到50公分。那这个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全部直线的，它是有曲线的。那么在走曲线的过程中，我们这又是盲查，只有临床旁边有这种简单的超声的引导，但这个和我们做心脏血管介入的手术在 S 线底下指引下做是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器械走在什么方向，可以很临时的随时调整，但是这种危重患者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说完全是在根据术者的经验啊，当时是主任在操作这个导丝，那么他经验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大腿的那个血管股静脉的穿刺是因为这个花了更多的时间。 你这现在尿量还挺好的，他已经开始动了，也咳嗽了，所以这是个好现象。 通过医生们的不懈努力，患者成功与 ECMO 完成了连接。随后当看到 ECMO 代替肺循环后，患者的血氧数据得到了好转，临时医疗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整个设备到位之后，然后到 ECMO 运转起来，到最终我们就站在床旁看到患者的这个氧合指数从这个持续的80左右在5分钟左右就升到了95%。那个过程还是整个还是让人觉得很震撼的，还是很震撼的。 不过刘医生告诉我， ECMO 治疗的难度不仅体现在上机，还体现在之后的维护当中。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也经历了几个难关。 决定上 ECMO， 然后及时的把 ECMO 植入，这是一个关键一步。但实际上这个 ECMO 这个机器开始运转之后，这是个复杂的系统，我们中间还是过了几关的。第一呢，就是 ECMO 它是一个体外的管路，涉及到维护的问题，然后它的很多抢救的管路存在怎么控制感染的问题，所以这都是在这个后期管理过程中一关一关的过。其中我们带 ECMO 的大概脱机的到手第二天，就是我们准备脱 ECMO 之前，还是希望给他做一次 CT 方面评估。那我们就一起推着这患者呢，带着 ECMO 的机器去做了这个全身的 CT 扫描，然后推着他去做 CT， 实际是非常挑战的。因为那个路程虽然是在医院内，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平地上，它很多坡坡坎坎的话，那一套机器还得保证那个机器是在正常运转，还得搬运这么危重的病人，所以那也是在 ECMO 我们给他做治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那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来回，我们做一个 CT 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左右时间。我们大概得有7-8个男同志、男医生，还有3-4位女护士配合，给病人完成了这个很重要的检查，也获取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才使得我们第二天能够下决心把他这个 ECMO 呢撤掉，这样患者血型感染的这种风险就一下就下来了，其实际上会对患者后期的恢复也是很有利的。那么从目前来看，他脱机已经20多天了，他的这个整个全身的状况是逐渐趋于稳定的。 我们通过刘冰医生的讲述，了解了一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紧急使用 ECMO 抢救的全过程。在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刘医生以及临时医疗小组的高超医术，也看到了前线医务工作者为每一个生命负责到底的态度。 那个我自己是北京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然后我在北京医院已经工作21年了。我的临床专业是做心内科，心内科呢，我的亚专业是搞冠心病。冠心病我主要是做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手术，就是很多老百姓所熟知的这个支架手术，及心衰、心肌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这些常见病的这个治疗和管理。 从刘冰踏上武汉当天算起，已经过去了70多天，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作为疫情最为严重的震中，武汉也开始恢复常态。回想起当初自己志愿报名时的情景，刘冰记忆深刻。 大年初一晚上9点多一点就接到我们科准的电话，科准也很直接，印象很深刻，有几句话说，医院要组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咱们心内科需要出一个人，你可以去吗？当时好像也没想什么，就说可以，没问题。其实就是这么过程，前后大概也就5分钟。当然也没有敢跟家里人任何人说，就是当晚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也可以理解啊，我这一题可能所有人大家都没法休息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只是跟孩子母亲说了一声，也专门提醒他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家里长辈孩子都不要说。所以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时有一幕，其实可能自己下意识做的，因为我女儿今年是高3嘛，她高考了今年。当时晚上我接到电话之后，她出来可能找点什么零食吃，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狠狠地抱了她一下，就是那种熊抱一样，这个弄得我女儿很懵，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等我到了武汉跟他发朋友圈了，他才知道，我可能才体会到我为什么不会抱他。有那么一幕印象还是蛮深刻的。 可能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不同的是，刘冰以及所属的国家医疗队在这场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特殊，因为在疫情防控战刚刚打响的时候，他们作为先锋第一个冲进了战场，为后面到来的同事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当疫情来到了高峰，他们又变成了特种部队，开始全力收治最为严重的患者。现在的他们则又承担起了收尾的工作，将是最后撤离的医疗团队。 一开始也是整个国家医疗队整建制的接收了一个病区，50张病床大概2天就收满了。收治进来的病人，虽然当时第一个病区我们叫做普通病区，实际上很多病人都是重症和这个相当比例的危重症，来了之后症状比目前我们第二轮收治的病人要明显重得多。我们第一批人来讲，实际上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打先锋的这个感觉就是有点这个感觉，不知前途是如何，但是必须往前冲，就这个感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疫情的进一步进展呢，使得各家国家医疗队就开始陆续派第二批的这个人员来了。 但陆续的整个情况，包括治疗的这个经验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的规范，那么陆续就开始出院的病人。我们大概第一批出院的病人是在二月中旬就病人开始出院了，所以这些都给大家带了很多希望。随着整个疫情的改善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个4万多人就分批分就有计划的开始撤离。我们六家呢，最后被那个卫健委要求呢，就是兜底的医疗队，因为到后期新增病例大家一看都开始趋零清零，很多亲戚朋友要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开始感觉可能快回来了吧，但后来一看，像最后对整个这个新冠疫情最后的结局影响很大的就是一个死亡率的问题。那么最后这遗留的这种1000多例，怎么去有效的管理这些患者，尽量减少危重症患者的死亡，所以我们来留下来把这些病人尽量就解决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交给当地的医疗系统。 从刘冰的话语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医生无比的坚强，可当说起自己的家人时，这位男子汉也展现了柔情的一面。在采访过程中，我得知刘医生的女儿今年即将参加高考。要知道，这场疫情对毕业班的学生来说，或多或少都带来了影响。此时的他们想必更需要父母的陪伴和鼓励。 我女儿是一个比较自立的一个孩子，她从小可能家庭的影响更多是身教，所以可能她看到了我们，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医生，他可能看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生活状态，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都很好，所以我不太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来讲，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离开他，其实心存愧疚的，就是这么感觉。我们俩都属于不善表达的，更多的我可能只是在通过他母亲，然后默默的在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呢，他们学校就组织他们写一些感想，有几位医务人员的孩子。我在家长群里一个家长转发，因为我突然看到姑娘什么时候给我写了封信，这封信已经公之于众了，我还不知道。女儿的那个信里面表达出的那种细腻的情感，包括她的那种成熟度，让我当时觉得真是不能叫老泪纵横啊，要过了，但是真的热泪盈眶的那个感觉。就感觉虽然这十多年给她投入的时间很少，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行为方式举止对他影响是很正面的。那所以看到这封信，那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作为医务人员，那我们来到武汉，这个是义不容辞的，这是我们的担当。那么我们选择这么做了，实际上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胜过千言万语的一种身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来武汉我是非常对的，对于思，对我的女儿的成长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当然对于他我可能关心的少了一些，可能是我心存愧疚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刘冰在武汉救治病人的同时，也迎来了自己44岁的生日。当天，他收到了自己父亲的一封来信，这使得从来不过生日的刘冰对于今年的生日刻骨铭心。 我的农历生日是在正月，对应的阳历我是76年生日，应该是在2月，刚好是在来到武汉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会儿正是很比较忙和焦灼的时间。所以对于那个生日的我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因为我都平时是不记这事儿的，也就忘掉这事儿了。所以那天应该是下夜班回来倒头就睡觉，醒了之后家父就发给了我那一张那个他自己制作的，因为老爷子70多岁了，但是这个电脑还是比较擅长的 PS 的一张照片，把我出发的是那个张照片和他自己写的一首诗坐在一块儿，还以黄鹤楼作为背景，我还是很感动的。真的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啊，就是我们家是不太在乎这个过生日这个形式的，但是家父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那么送上了这么一份珍贵的礼物，还是对我来讲还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意义非凡吧。可能这一辈子我可能都难以忘怀这次生日啊，就44岁生日。 在这期节目制作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国家援鄂医疗队已经踏上归途的好消息。回想70天前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逆行，让我想起在武侠小说中，一个人如果武功高强并且见义勇为舍己助人，便会被大家称之为侠。那在疫情来袭的当下，像刘冰这样医术高超不惧危险的医务工作者们便是当今社会中的侠客。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让我们见识了他们的剑胆琴心。 选择了多少相思而生，终于等到冰雪 些笑容。 经历了多少负重前行，今夜光芒照亮天空， 一路崎岖，人生高水处， 刚刚这个是在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记者采访的故事，那这是一线医护人员们的奉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区的工作者。社区是这次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道防线，为了织好这张防护网，身为西城区大石蜡街道疫情综合协调办公室负责人的孟小静，从疫情发生一开始就投入到了一线的工作当中。为了全面掌握街道疫情防控的情况，服务好周边的商户居民，他每天起早贪黑，迎风冒雪，却从来没有过抱怨。接下来一起来听由记者赵阳为您采制的故事，一个数字，一个家庭。这个故事曾在2020年首播。 2020年的春天注定不同寻常，一场不见硝烟却性命攸关的战役悄然打响，各大医院成为了主战场，而在医院之外，一张联防联控的防护网也在越织越密。 那五加二白加黑，那个一至五加上六日加上白天黑夜，可以说我们基本上从30到现在基本上一天没有休息。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西城区大石蜡街道疫情防控工作组组长孟小静。1月24号，工作组正式成立，下面又分设了数据组、应急处置组等七个小组。为了在社区织好防护网，从大年30开始，每天连轴转的工作成为了大家工作的常态。而在这七个小组中，孟小静最看重的就是数据组。 这个数据组，我认为是这样的：中枢神经，比如外地返京人员。比如说我地区有，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10人，这个数它在纸上它仅仅代表1或者2单纯的一个数字，对吧？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人，甚至于一个家庭。那么你来了我们大石蜡之后，按照北京市要求，你肯定要居家隔离14天。 对。 那么这14天当中呢，本身我们要平房区，可能居家隔离的条件不像楼房那么优越。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怎么更好的做好这些人的服务，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有温馨提示啊，你包括有每日的体温监测啊，你包括有一些再买的服务啊，购药的服务，包括生活垃圾我们有专人处理，这些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数字在纸上体现的。 为了保证中枢神经不掉链子，孟小静忙的就像个旋转的陀螺，一刻也不得闲。而他的手机也成为了大石蜡地区的热线电话。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疫情刚刚开始，大家可能对这个衔接上不是那么的顺畅啊，都是新的一些政策，新的一些内容都要学习，可能有些需要咱们地辖区的这个工商城管分队、派出所这些部门来共同开展工作，然后咱有问题都咨询你，都问你。我这个电话可以说就是手机它的充电器都没过过20%。有一次我数了一次，一天基本上150多个，后来后面我就不数了。 大石蜡街道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很大的街道，但需要监测服务的居民达到800人，前期摸排达到20000多户，再加上琳琅满目的商铺旅馆，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数据都需要孟小静烂熟于心。 去的文件，你这个数，你比如说你这个垃圾每天要清运几次，体温你要测几次，然后包括隔离人员你的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有具体的要求的。你这给他记下来，你这个张口就来。其实了解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记性特别不好的人。我老跟他们说，我说我的人生有1/3的时间是在找东西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啊，好像爆发了一样，记性还挺好。 由于区里很多防疫文件都是在晚上下达，传达到街道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夜里12点以后了。为了能够及时更新数据、布置工作，数据组办公室的灯永远是亮着的。至今孟小静还记得2月1号那个漫天飘雪的夜晚。 那天也是马上摸了家门了，应该是快12点了，所以说马上就车都支上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然后接电话就扭脸就走了。这几次北京的雪都不小，前的时候啊，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下场雪好激动啊，但是最近呢，我们一下雪一下雨，我们就觉得不是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达拉地区的工作人员24小时的在这岗上，一下雨一下雪肯定就更冷。 那您当时您就没想着说哎呀那进去稍微歇两分钟再出来？ 哟，那没想这个问题，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的，包括我们科的基本上就是都回来了。我们还有一个住在通州的，他打车回去的时候都打到一半吧，可能快到通州了，然后又叫司机掉头回来。 就像孟小静说的，和他一样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身影给这个有些暗淡的春天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其实大家都是，你想现在尤其疫情严重的时候，大街上都没有什么行人，我们上下班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红色的大衣，红色的马甲，这志愿者的服装都是红色的嘛。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回家的时候都是坐专列回去的，大巴地铁都是专车专列，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我们有一个组，然后他父亲啊得胃癌病了，他本来打算过年的时候呢是回去，是要回老家的，但是呢我们1月24号大年三十那天这项工作上马，征询意见吧，他说我看工作安排，看工作需要，所以他没有回去。前两天吧，然后他母亲给他打电话说他父亲快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坐车连夜赶回了安徽，见他父亲最后一面，非常遗憾，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身上的那抹红色，让很多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记住了这群特殊的人。而对于社区工作，孟小静的感悟或许要比别人多上一分，因为在17年前，她曾和现在一样奋斗在社区防疫的一线。 我是2002年参加工作，在非典的时候啊，我当时负责的是给这个非典的人员买菜、送菜。那个时候也加上刚上班哈。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所有的公务员、机关干部、社区都是停休状态的，给大家服务什么的。那时候也没觉得害怕，觉得哎呦他们在楼里头隔离，这个吃穿怎么办？那没办法，就我们就是责无旁贷吧。作为属地政府来讲，现在也不害怕。可能老百姓呢，可能他了解的不是那么的深入透彻，因为他毕竟没有从事这项工作。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工作者来讲，我们内心比2003年要踏实的多。正是因为对政府的了解，对环节的了解，所以我们觉得大家根本不用担心，相信国家，相信政府，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40多天的连续奋战，多次过家门而不入，为了专心抗击疫情，孟小静很早便和家人隔离居住，而在她心中对家人始终有一份愧疚。 肯定是，包括对父母，因为过年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回去，孩子也确实顾不上，管不了了，这确实没，确实是。 那您挺想他的吧？也 那是肯定啊，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就是让他们放心吧。孩子他还是比较理解我们的。有一次我也是听姥姥说，就是春节期间吧，老师留了一个什么作业，好像要写一个父母的一个什么吧，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我的妈妈是逆行者。我虽然没有看到啊，但是我就听那个名字，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他挺懂事儿的。 如今北京的疫情趋势逐渐转好，春天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郁，距离孟小静和家人团圆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当我问他现在的工作压力是不是小了很多，他的回答非常坚定。 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应该还是不能放松的。您要把这个胜利的战果保持住，所以就更不能松懈。我们肯定是第一个到位，最后一个撤岗的。 别把漫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正脸呈现，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 今天带大家回顾了几个去年疫情刚刚发生时我们播出的故事啊，的确感受到时过境迁，但是依然我们感受到疫情防控不能放松哈，大家依然要提高警惕，同时要向所有至今依然奋战在一线的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你说声节目的再见了。节目的编辑程强，话语主持人曼宁、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七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珍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睡角上落，你该睡角落，钟被撞上落，你该起床落，云被敲响落，你该歇歇落，钟被撞响了，你该起晨落。 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白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在那，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珍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Yeah.